第109集，首战就是 H 市。另一则是警方在河中捞出一具女尸，初步确认正是失踪女星黄淑莹。有人死了，有的人就离死不远了，尤其是粉丝千万的当红女星，明星的一举一动本就得遭各色眼光的审视，经无数口舌鞭挞，何况如今成了一具河堤上的腐烂女尸，整个互联网都炸了。黄淑莹的母亲第一时间就托人辗转找到了富云县，在没找到凶手之前，先要追究经纪公司的责任，但富云县没接，一般的民事案子他涉及的少，便让人转告黄淑莹的母亲，待找到凶手再来找他不迟。富云县推掉的案子还不止这一桩，甭管外头世道多不太平，他倒是乐得在家休养生息。丁奇上门的时候，他正握着一把黑檀木柄的刺身刀在厨房里做菜。丁奇被阿姨招呼进门，一入厨房便直着眼睛看披着黑色睡袍的傅云县。丁奇瞠目结舌，倒不是艳羡傅云县这副健壮的好身材，实是从没有想过堂堂傅大律师会亲自下厨，瞧手势还相当娴熟，于是愈发震惊。这种震惊不亚于看见了征战沙场百战不殆的将军拈针绣花。这样的目光傅云县已经习惯了，他毫不在意地披了一片连皮的鱼肉，挤上两滴柠檬汁，用刀尖挑给了丁奇。 尝尝。 丁奇认出案板上的是河豚，脸色一下绿了，摆着手说自己不怎么爱吃生鱼片。 毒死了我负责。 傅云县向来耐性欠佳，自己的命令别人岂有不从之理，他脸一沉，刀尖往对方眼皮子底下一送，刀刃折射出雪亮的银光，硬是逼着丁奇张嘴。丁奇只能凑过来，哆嗦着两片肥厚的唇，小心翼翼地咬住一点鱼肉，嚼也不嚼地直接生吞下去。 新鲜吗？ 傅云县看似满意，取了干净的擦布，试净了刀尖，继续片鱼肉做菜。 谢谢谢谢。 丁奇忙不迭地点头。傅云县看了他一眼， 那再来一口。 不用不用。 丁奇后怕似的连忙摆手。丁奇刚刚送张仲良出了国，想起手上有几个案子，便借探伤为由过来听听傅云县的意见，所以见面之后二话不说先拍马屁。 傅爷放话说不接案子了，是暂时不接还是永久不接？你要是不接案子了，那是整个律师界的损失啊。 傅云县专注于手上的刀工，轻描淡写地说， 先歇一阵子，以后接不接看形势。 丁奇问， 我今儿刚刚送张爷出国，挺感慨的，不知道傅爷是不是也有这个打算。 偌大一个律坛，也就张仲良与傅云县当得起这声爷。丁奇这一路数的律师本事不大，倒是很懂得尊贤敬长的道理。傅云县也不是不听劝，丁奇之流说话没分量，张仲良的提议还是很值得考虑的，只不过到了他这个地位，名利已然是身外物，若他不自找麻烦，麻烦也很难找上他，在哪儿歇息其实都一样。丁奇瞥了一眼方才给自己开门的阿姨，笑着说， 傅爷挺大方啊，自己做饭倒让保姆休息。 烹饪并非傅大律师的爱好，他吃东西没什么大讲究，但给许苏做菜却是他为数不多的乐趣之一。傅大律师也从来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主人，何况阿姨在看了节目是原来是你。阿姨很喜欢这类相亲节目，好像女人到了这个年纪都会无师自通，喜欢并擅长说媒这个活动。阿姨听见了丁奇律师的话，但仍一边慢条斯理地擦茶几，一边盯着电视看。她不怕老板有意见，因为老板明显对此非常纵容。许苏特别上镜，阿姨也奇怪，平日里看着不算特别打眼的男孩子，一上电视就光彩夺目，那偶尔咬牙浅笑的小模样还挺勾人。这期的主持人已经不是明珠台最帅的男主播邢明，而是一个满脸堆笑满口段子的小胖子， 正咋咋呼呼地向观众挨个介绍台上的男嘉宾。前阵子那个三号男嘉宾自视混血儿的精致长相，打算往娱乐圈发展，找个理由退出了原来是你，参加了明珠台的另一档素人选秀节目。于是整个屏幕里就属许苏最闪亮，一出场就被一阵此起彼伏的老公声包围了。傅云仙的注意力不在节目上，转头又跟丁奇讨论他手上的那个案子。 宁缺毋滥，找律师当上菜市场了，宁可少接一个案子，也别降了自己的身价。谁讲价就让谁滚蛋。 丁奇叹气，说最近刑辩律师的日子不好过，各地律协对新的惩戒规则都不满意，刑时马上也要来了，还不定怎么苛刻，到时候刑辩律师真的都别干了。丁奇突然深沉地说了一句， 这山雨欲来风满楼，不是好兆啊。 但傅云宪没有听见，介绍毕男女嘉宾，电视机里的小胖子介绍起了本场的明星嘉宾。傅云宪看见一张久违的美丽女性面孔，白静。许苏对此只字未提，白静是许苏青春期的一根刺，被他连皮带肉的弯掉了，留下一个深深的疤。傅云宪记得十几岁的男孩子曾信誓旦旦地对他说，以后一定会娶隔壁的白家姑娘当老婆，这句话他握着拳头说了好几遍。见到白静之后，许苏明显失常，脸红气喘，眼神闪躲，甚至话都说不利索。以往他最擅长的益智游戏做得乱七八糟，几次毫无因由的重大失误引起台下一片哄笑声，观众们都以为这是早就安排好的情节，最后一期留下点欢笑，留下点念想。 傅爷， 丁奇在一旁喊他，一声高过一声。傅云仙这才重新集中起注意力，却发现自己刚才拿刀不慎将自己的虎口划出了一道血口子。门铃适时响了起来，阿姨丢下抹布跑去开门，回头对傅云仙说， 是庞律师。 哟，庞律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 丁奇跟庞景秋打了声招呼，先走一步。 稀客。 口子不深，他也不介意这点小伤。傅云宪从厨房里出来，落座于沙发上，用目光招呼庞景秋，抬手示意阿姨招呼客人。阿姨赶紧关了电视，卸了庞景秋的大衣，挂上衣架，又去厨房给他们倒茶。庞景秋是个很精细的人，从大衣、西装到领带，无一不是最贵的奢牌，加之温柔的笑容常挂嘴边，看着远比此刻衣冠不整的傅云宪像个正派律师。庞景秋来也不说正事，到猫哭耗子假慈悲，劝道， 哎呀，把烟掐了吧，少抽点，刚动过大手术的人得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。